那今天呢，是我们最后一讲加美的角度啊。那么最后一讲呢，我们就做一个总结式的，也是轻松式的，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七讲当中啊，我们所讲的能够激励我们一颗爱主的心，来眺望我们的爱心，来胸怀世界。那么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呢，我们所关心的事情，每一天啊，我们所牵动我们心的地方，牵挂我们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自己都可以问一下，每一天到底牵挂我的是什么啊？牵动我心的又是什么啊？可能有一些人呢有生意，那么他需要啊为他的生意而担心啊。那么有些人呢，他亲人在什么地方，他老是担心那个地方啊。你比如说那个地方地震了，日本啊，如果你有亲人或者有同学在那里啊，你特别担心，马上给打电话啊。那么就是上帝来说，那是对我们来说啊，那么对上帝来说，牵动上帝的心的，上帝最关心的是什么呢啊？这是两个问号啊。一个问号啊，对于我来说，我已经得救了，是基督徒啊，那么最牵动我心的是什么？那么对于上帝来说，最牵动上帝让上帝来刮心的又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那么整个人类是上帝所创造的，那么人类有一部分或者一大部分最终不能得救，这是肯定的，圣经里有教导啊。但是上帝还是最担心的是人类，因为为什么？因为第一圣经里面第一卷书啊，创世纪就告诉我们，上帝造了一切一切一切，看着是好的，最后什么？哎，造了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了我们，所以最牵动上帝的就是上帝所造的人。那么我们既然都是上帝的儿女，理当也当尽上我们最大的本分，和上帝去同心，去牵挂上帝所牵挂的。所以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就是这样啊。如果我们说我们爱神，却不爱能看得见的弟兄，我们怎么能看爱看不见的上帝呢？啊，所以让我们胸怀普世，啊，以上帝的心为心去爱地球上所有的人，去传扬他的福音。在1979年的时候，有位神学家叫大卫，贝扬 David Brandt 啊，他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影响力很大。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啊The Gap, In the Gap, 就是鸿沟啊，大的鸿沟。那么它里面呢，主要是讲了有关于如何做一个胸怀世界的基督徒。那么大卫强调说，上帝对于全世界有一个计划。那么在这个计划之间啊，在这个计划啊，这个计上帝立了一个计划，然后呢有一个实现，对吧？你有计划就有实现。那么计划和实现之间有一道大的鸿沟，那么这个鸿沟就叫 gap 啊。对于这个鸿沟，基督徒呢有不同的反应。基督徒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有的基督徒沉睡，有的退后啊，因为太深了，大鸿沟啊。那有的定义站在这个鸿沟中间，做鸿沟的桥梁，而且呢刻意在亿万灵魂刻目等待听闻福音的地方站在那里，你从我身上走过去啊。第三点，他说有的奔向拆船的日出之地，有的在拆船的阴影下萎缩不前，有的因为不信仍在原地徘徊啊， 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犹犹豫豫啊，我到底应该干什么呢？啊，如果我要去传福音，可能将来影响我的 ambition 的那个雄心壮志啊。那如果呢，我要是不传的话呢，我又好像心中没有平安啊，这是徘徊不前啊，徘徊来徘徊去，今天就过去了。明天又开始要犹豫，徘徊来又徘徊去，又过去了啊！最后呢，一睁眼，头发已经白了啊！所以，但是有的人呢，朝向标杆，丝毫不去规定和限制上帝，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在什么人当中，你使用我，请你告诉我啊！他不去限制，他大踏步的勇往直前。像个标杆，但是有的人呢被困在基督教盒子里面，满脑子里边是拆船的谜啊！什么叫拆船呢？拆船是什么呢？啊，对于这个听闻没有听闻福音的人呢，还是漠不关心啊，因为他自己还没搞清楚。他说，有的呢已经冲破这些篱笆，愿意借着上帝的大爱，去外展到天涯海角，海角啊，他们愿意被破碎，他愿意被陶造，那么愿意被摆在一个能够产生巨大的冲击力的这种岗位上，他们会更加的成长，更加的认识耶稣基督，更加的顺服，更加的荣耀神。所以说，下定决心要负起个人的责任来，去触摸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听闻福音的人，建立基督的见证。所有愿意建立基督的见证的同心合意及履行这一使命的人，他说呢，就被称为胸怀世界的基督徒。那么1986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宣教士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宣教学者，他这个名字叫加里荣博士啊，叫 Dr. Herbert Kim 啊，他出版了一本书，他说急聘，就紧急招聘胸怀世界的基督徒啊，急聘啊，紧急招聘啊，谁要是胸怀世界，赶紧的报名，他的意思啊，说 wanted world Christians 啊，其中呢提到了胸怀世界的基督徒有六大特征，是吧？第一点，他认定上帝是全世界人类的父亲，他以上帝为父，以全人类为骨肉之亲。他对不同性别、不同种族的人都关怀备至，这第一点啊。第二点，他说他承认基督为主。他既然称基督为主，那么主，什么叫主啊？就是你是我的主，你给我做主，对吧？哎，你比如说你要在别人家里，你去当佣人，你不能说你指挥那家的主人，对吧？那反了，是吧？应该什么反过来？我们是仆人。他们是主人啊，你让我干刷碗我就刷碗啊，你不能说你让我刷碗，你说你刷吧，你自己刷吧啊，那家人气坏了啊，第二天就发爱了，说我们口称主为主，实际上有的时候呢，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把主当作仆人，是吧？主啊，你给我成全这个吧，主啊，你给我成全，你不给我成全的话，你就不是主。所以说应该把主当作主啊，甘心情愿的当自己的恩赐、自己的职业、自己的财务，甚至个人的前途全然放在主的手中，任他差派来分配啊。这里边有个奥秘，等你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甘心情愿的愿意服下来，然后而且要付上祷告的代价的时候，神给你开的出路是你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突然间啊，神给你开的出路是荣耀主的名。神的旨意不是让我们受苦，神的旨意是让我们来享受他手所做的功。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呢，需要经历试炼、熬炼、艰难、困苦，为要使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好像你的孩子，你需要让他 走路的时候跌跌撞撞，磕倒了再起来，对吧？他尝到这个滋味，他就往前走，他尝到学习的艰苦，他就知道将来来之不易的结果是我努力得来的。照样我们在神面前也需要经历艰难困苦，所以我们经历艰难困苦的，我们不要埋怨，埋怨就是上魔鬼的当，我们要什么？挺胸昂首，知道万事都是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人得益处。第三点，他认定教会的普世性，他相信教会的门是对全世界的人敞开，敞开了啊，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进。第四点，他承认拆船事故的优先性，他明白教会若不从事拆船，不但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也会成为缺乏生命力的团体。这是他说的啊。第五点，他说他对全世界福音传遍有深切的负担，他相信福音必须传到每一个群体，他为这个信念愿意摆上自己的一切力量。这是第五点啊。那什么叫群体，我们上一次讲过啊。那么第六，他积极的参与国内国外的宣教事工，他不一定是一个宣教士，但他愿意透过金钱奉献、书信关怀、祷告行动，对国内国外的宣教士付上祷告的代价啊。这一共六点，他说。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够眺望爱火，胸怀世界呢？基督徒应该胸怀世界啊。刚才我们读的加里荣博士，所以提出要做一个胸怀世界的基督徒，这个挑战，相对的反过来，大家想一想，就说明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还没有做到胸怀世界，仍然停留在个人的所需、家庭所需、自己的教会所需等等初级信徒的层面上。那么对于其他的教会，对于全世界各地的未得之名的数目和地域，似乎还没有足够的关心和重视啊。所以可是呢，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呢？圣经的教导是每一位基督徒都应当做一名胸怀世界的基督徒。那如何我们才能够做到胸怀世界呢？啊，如何才能胸怀世界？第一点，要啊有十大点啊，起码有十点。第一点，需要熟读圣经啊，这第一点，起码的起码啊。因为什么？成为胸怀世界基督徒，你要对圣经有关宣教事工神的心意要非常的熟悉明白。圣经是我们基督徒一切行事为人的什么？哎，根基、标杆、指针，是吧？所以也是我们今天宣教事工的根据。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什么训令？圣经里面给我们信息，圣经给我们模式，它怎么来传教？它有模式啊 ，model。圣经里面给我们力量，圣经教导我们如何向普世去传福音。所以我们一定要勤读圣经，为什么？因为勤读圣经能够使我们再得能力啊！你每一次读圣经，你都有新的看见，对吧？发现了吗？圣经就是这么奇妙。你读小说，你就没有这种看见，是吧？哎，但是每一次读圣经，神都给你新的看见，这就是神的话语的奇妙。圣经，勤读圣经可以听其中的宣召，勤读圣经可以抓其中的信息，勤读圣经可以顺其引导，勤读圣经可以靠其能力，勤读圣经可以让我们去宣讲福音。在加美的角度，第前面几讲当中，我们讲到了整个圣经，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都向我们显明了上帝的心意，对吧？那么就是旧约和新约，上帝向我们显明的深意是什么呢？就是福音要传给万民。对于历史历代先知啊，上帝，你看旧约当中，上帝就开始呼召了，呼召人啊，呼召挪亚，呼召亚伯拉罕，是吧？还呼召先知 先知蒙呼召才叫先知，没有蒙呼召就当先知，叫什么先知啊？啊，假先知啊，有很多假先知。那么还有呢，先上帝还呼召君王啊，甚至这个君王呢，他就预言了，在诗篇当中告诉我们，表达了普世宣教的呼声啊，诗篇就有，就是关心不同的民族，不光是以色列人啊，关乎万民的信息，在新约圣经中更多啊。马太福音当中我们知道，28章19到20节的大使命，还有呢就是使徒行传1章8节的大应许啊，都给了我们训令，给了我们力量。所以福音信息在圣经中到处都是，使徒行传也给我们很多的初期教会的这个拆传的模式啊。所以一个胸怀世界的基督徒应当是对圣经熟悉，应当把圣经中有关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宣教的使命仔细的去研读，以便我们能够在宣教工作中有根有基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了解时事。哎，基督徒应该不应该看报纸呢？应该不应该看时事呢？有人说我不看这个啊，这都是谎言啊，我不看啊，我就读圣经就够了。那你就是做一个这个笼子里面的基督徒啊，在笼子里面。实际上，成为胸怀世界的基督徒，应该不但要读圣经，还要了解时事。为什么呢？因为要留心时事，可以建立我们的这个世界观。当今世界是什么样的？保罗时代是什么样的？留心时事可以向我们来回应世界的需要。圣经告诉我们神在世界上做什么事情，而我们知道这些媒体、报刊、杂志，还有这个网络媒体告诉我们神要做的事情是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报刊记载了什么地区、什么人士、哪个地方容易进入啊，哪里的灾难、天灾人祸需要人救援，各种宗教情况应当怎样带导啊，你能知道了解它情况，政治局势是如何的啊。哎，你看这个啊，这个伊斯兰教啊，你看这印度的印尼的和这个阿拉伯的啊，他们表现就不一样啊，他们的群体如何进入，你都要先了解好啊，说知己知彼啊。那么从这些信息中我们可以了解是不是我们有传福音的机会。大家还记得吗？2008年的时候哈，那个韩国去阿富汗，有一帮啊年轻人去阿富汗传福音啊，到了就让塔利班给抓了，是吧？好像有，我忘记了，是一个是两个就被杀了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要在神面前切切的祷告，而且不要动我们的血气，是了解当地的情况，如何神派我们去，这是这个。另外呢，我们前一阶段日本大地震是吧？哎，那么大地震、海啸，大家都知道，日本是一个回教的国家，自古以来基督徒是很难进入，但是因着大地震和海啸，世界各国的救援队伍来到这里的时候，通过各种的方式就将福音传给他们啊，传出去。20年以前，我有一个西班牙的这个传教士的朋友，他在深圳传福音，后来他就说我有感动，神一直感动他，在祷告中神一直给他声音，你要去日本传福音，他就去了日本啊。去日本以后十几年啊，一直在传，刚开始几年没有成果，他们就是不信啊，过来信说很失望，但是呢他心里边有托付，一定要坚持坚持啊。传福音很难在日本啊，他就做了很多的这个贴啊，上面神爱你、耶稣爱你啊，用英语写的啊，用中文写的，中文呢和日本也差不多啊，他呢就贴在那个别人的汽车后面啊，然后贴在自己的汽车后面，这样的话开车大家能看见。哎，几年以后真有成果，但是日本人传福音很难很难啊，非常难。就像上一次啊，我带来那个 Uncle Roy 他的见证，他太太是日本人，他就有很多见证。下一次我就想请他来给我们做见证，他是如何信主的啊？他信了主以后，全家人刚开始跟他断绝关系，嗯，这个就是日本那个宗教，那个佛教好像你要是信了别的宗教，会就对祖宗不孝，就这意思啊。所以他信得非常好。所以我们知道，神通过每一天让我们看见所发生的事情，就完成他的工作。同时我们透过所有的这些报道啊，目前发生的时事来了解神正在什么地方啊做工啊，还有哪些地方是未得之民，什么地方急需福音的进入。第三点，恒切祷告啊。那么一个胸怀世界的基督徒必须为普世宣教做祷告，而且是一个祷告的人啊。罗马书就告诉我们，祷告不但要祷告，祷告要什么？要恒切。他说十二章十一到十二节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什么？常常服侍主。然后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最后一句话说，祷告要什么？恒切。恒切的祷告，不住的祷告。祷告提醒我们谁是世界的主宰，祷告可以改变我们，祷告可以改变世界，甚至祷告可以什么？可以使列国归向主。圣经里面有根据吗？有。诗篇啊，大家如果打开诗篇第二篇第八节，就告诉我们祷告可以使你获得世界。诗篇第二篇第八节啊，说到什么？你求我，我就什么？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为你赐你为田产啊！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要求啊，你不求能给你吗？不求不给啊！所以我们要恒切祷告，神就会将列国甚至地极都赐给我们。而今天，可能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去做宣教的人，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成为是一个什么祷告的人。而一个胸怀世界的基督徒必须是为普世宣教的工作祷告的。做祷告的人不定时的祷告啊，最后呢进而做定时的祷告，做祷告的勇士，最后做祷告的冠军，在任何的聚会当中都为主的工作来祷告。我戴德生还没有来中国的以前啊，他就迫切的祷告啊，知道戴德生吗？哈，哎，那么戴德生来中国宣教，那么他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心血来祷告。他在的书房里面呢，挂了一个世界地图啊，这个世界地图呢，上面他就每一天对着世界地图祷告祷告，嗯，最后对着中国这个这一块祷告啊，最后来中国了啊，那个。这个2005年我去温哥华去看那个陈忠道时候啊，陈忠道家里边一个哟，他家这个地图哈，上面有一个为中国祷告啊，他说这个他有天一天对着这个中国地图每一个地方他有感动的，他迫切的祷告，迫切的祷告啊。这个陈忠道大家都知道，就很多他的书在那个图书馆里面哈，他在中国就是家庭教会当中很有名，因为他写的书啊，这个有关于这个解经的书，他是一个解经家啊，非常好，非常浅显易懂啊。陈忠道他的书，那个他这个实际上呢，他年轻的时候是个非常悖逆的人哈、啊。陈忠道大家知道，在这个他是香港人，生于香港，克勒克生于香港啊，他的这个他实际上就是说呢，他的母亲呢就是尼托生的姐姐啊，他叫尼托生什么大舅是吧？哎，舅舅啊。那么十二岁的时候，他就这个陈忠道就跟着母亲一块听福音啊。十三岁啊就开始接纳白饼了啊。但是呢，少年的时候呢，就抗日战争时期呢，他又反叛啊，不行不听话了啊。十五岁就可以和家里边断绝关系，离家出走啊。哎，很聪明。那么这个就开始自立啊，十五岁自立到了这个西南地区中国的去这个求学。 然后呢，1945年的时候，在重庆啊，他这个进了这个重庆那个复旦大学啊。这个但是呢，他这个怎么进去的呢？他是伪造了一个毕业证，高中毕业证，然后就上大学了，很聪明，伪造人看不出来啊。上大学的时候呢，听了一个布道会，这个布道会呢是一个叫于立功啊，一个叫赵君颖啊，这两个神学家啊，这个这布道家，他听见以后是心里面难受，他就拿着他这个伪造的文凭找校长去了，他说我要退学啊，因为我这个文凭是伪造的，退学了，受感动，所以他就去上那个什么贾跃民那个神学院。上了神学院，后来以后呢，就成了一个神解经家啊，在香港、在这个菲律宾、新加坡、印尼啊，这个都做圣经的讲师巡回。后来以后呢，晚年的时候就去了温哥华，啊，去这个温哥华定居，担任牧师。84年他就有感动，辞去牧师，专门去写书啊。他写书写了很多啊，写的这个《失败者》《得胜者》啊。这个新约讲义、书信讲义，他写了很多啊，书信讲写得很详细，还有永恒的侍奉、天国的君王、马太福音的讲义，也他写了很多啊，还有这个以经解经、万王之王、启示录的讲义啊，你看咱图书馆都有啊，就这个陈忠道，这个他去年11月底。好像是11月24号是吧？在这个温哥华去世，去世了。所以说，我就见他那最后一面啊。我见的时候，我说你写了很多书，我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感谢你给我们家庭教会带来这么多的好的书啊。我说你那个写了多少书还记得吗？他说我写的什么我内容我都忘了，我就只记住神的话语啊。这些书呢都不是我写的，神感动我写出来。所以说后来人给了一个这个名誉博士啊，他没要啊。到老年的时候，人非常的爱主啊，非常爱主，所以一生为主做大量的工作，而且他的书实际上呢，在今天我们啊看他的书的时候呢，受益匪浅，尤其是中国这个家庭教会。祷告，祷告，要祷告。这个地图呢，我不知道他是哪买的哈，反正有这种地图，就专门为哪祷告，专门卖的，可能是书店有啊，不知道啊。那你也回头买一个挂在你的书房里边，专门指定祷告啊，可能神就派你去了啊，是吧？感谢主。第四点，博览群书。这个一个胸怀世界的基督徒一定要懂得博览群书，阅读宣教的游记可以燃起我们普世宣教的亮光，读宣教士的传记可以眺望普世宣教的热情。再说一遍啊，如果你要读宣教士的游记啊，你可以燃起宣教是普世宣教的亮光，如果你要读宣教的传记的话呢，可以眺望普世宣教的热情，读宣教的历史可以建立普世宣教的意向，读装备宣教士的文件可以明白宣教士他们的工作的实际到底是什么，读宣教见证可以确定上帝的大能。一个胸怀世界的基督徒应当是懂得阅读博览群书，懂得宣教事迹，懂得宣教事工的人。你读宣教历史可以惊讶地发现啊，仅仅西方宣教士在中国啊，你一读的话让你大吃一惊，原来中国近代史的发展都与这个宣教士是息息相关的。宣教士的牺牲，宣教士的奉献所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福音在中国撒下的种子，宣教士对近代中国的文化教育、 宣教是对中国近代的科学技术，宣教是对中国近代的医疗卫生，以及禁烟反帝，宣教是反对帝国主义啊。然后呢，科学技术、少数民族的教育发展、东西方文化的这种交流，所有的这些方面都进行了正面的、积极的贡献，是没有一个人、任何人可以涂抹的啊。我们原来可能仅仅知道一些宣教士在中国啊，这个对中国的福音起了很大的贡献作用。实际上呢，宣教士对中国的发展的做的贡献啊，远远是超出我们想象的。我们知道，这个你看中国的近代科学、医学、天文学、历法、地理、教育，连这个中国的这个汉语拼音都是宣教士发明的。哎，这波波摩佛哆哆那拉嘎嘎嘎叽叽叽吱吱吱吱吱吱吱那个哈，那个咱的拼音啊。中国最早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这个医学院是宣教士建立的，哎，比如说那个象牙医院、齐鲁医院，知道吧？还有这个协和医院，这些都是到现在都是中国最好的医院。中国最早的图书馆也是宣教士建立的。中国最早的妇女解放运动、女子受教育，连这个什么一夫一妻制都是宣教士促进的。原来一夫一个男的可以娶一个老婆，还娶小老婆，是吧？哎，小老婆就娶好几个，是吧？那个封建社会时候，哎，他给宣教士促进，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女子高等学府也是宣教士建立的，啊，就连最早的女子那个四个女留学生，最早的中国是宣教士把他们送往美国来的，学医又回了中国，做了很大的贡献，都很有名，啊，所以说，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最早的具有现代意义的高等教育，都是由宣教士开始的。所以说，如果中国解放以后不把那个宣教士撵走，那中国现在是发达的可是了不得了啊！所以还有中国最早的这种盲校、盲文啊，连这个盲文都是这个，还有最早的汉英英汉字典，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最早的现代文学和这个历法，中国最早的几何本、中国最早的现代这个世界地图以及现代地理学。就连最早的这所有的这些啊，这个拼音呢是谁发明的？是这个利玛窦，是吧？利玛窦知道吧？啊，利玛窦是意大利来中国宣教的，他发明了26个声母和44个韵母啊这种方案。所以可能大家知道基督教在中国建立的著名的医院，但是很少人曾经知道这个宣教士啊。还在中国建立两个很有名的农学院，一个叫金陵农学院，一个叫南岭啊岭南啊岭南神学院啊这个农学院啊。那你在读宣教历史的话呢，你更发现啊这个吃惊的事情了。大家都知道的山东大花生是吧，出口日本啊，原来我还引以为骄傲，山东大花生出口日本啊，是我们山东发明的啊。闹半天也是宣教士从美国引进的美国大花生，美国大花生，还有这个烟台苹果是吧？哎，很有名啊，出口日本也是宣教士把这个啊，当时把这个欧洲的技术、日本的这个苹果还有梨、香蕉，把它给嫁接，来创造出了新品种，著名的烟台苹果。就是有这些这个名字都有啊，宣教士发明的。所以说中国这么多，我们都好像以为宣教士就是传福音啊，迷信啊，和那不信主人说迷信，什么都不懂。实际上宣教士同时也是科学家啊，医学家、文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啊，文字学家啊。中国当时由这个文言文改为什么白话文，宣教士做了伟大的贡献啊。蔡淑娟就和他们一起参与，和这个外国人一起啊来这个翻译。 圣经，由这个英语翻译成中文，宣教事业做了很大的贡献。所以我们要博览群书，了解宣教历史，对我们基督徒的宣教很有帮助。一个胸怀世界的基督徒应当是懂得博览群书的基督徒，懂得宣教历史。第三、第五，要一个胸怀世界的基督徒应该身临其境。中国有句俗话说，不入虎穴是吗，焉得虎子啊。我们宣教士也要，基督徒应当亲临其境啊，你到哪个地方尝尝国外的啊饭什么味儿啊，你知道他到底是这个人人风土温情啊，他为什么要吃这种饭啊，为什么他老吃生的不吃熟的。我刚来的时候不太适应，现在我也开始吃生的啊，买来菜就吃啊。然后呢，与外界的外国人可以联络啊，你知道他们的文化习惯，邀请外国学生到家里坐坐啊，这些学习一种外语，一种异国的文化啊等等，能帮助我们进入别人的世界，可以粉碎我们的成见，扩张我们的世界观。第五、第六，一个胸怀世界的基督徒应当是有团体生活的，在宣教工作中神用非常重用团契，团契很重要，团契可以让我们彼此建立，团契可以让我们彼此鼓励，团契可以让我们彼此带导，可以互相激励，更加有力量来为神做工。所以昨天我就发现那个姊妹团契，哎呀非常好，非常感动。我在后面我没敢参加，在后面偷偷听着啊，很感动，大家都互相的啊推心置腹的啊，互相勉励，说自己的见证，然后这个真是团契当中是和教会不一样，教会的话我聚会居然会很少的能够有这么推心置腹的交流啊，所以我们这个我们有很多团契啊，大家都可以互相的勉励，神祝福我们的团契。第七点，一个胸怀世界的基督徒应该是为宣教的工作奉献的基督徒啊，可以奉献你的人生，奉献你的金钱，为宣教的工作奉献时间，来享受施比受更为有福的快乐经历。我们来知道财宝，神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对吧？那如果我们财宝积攒在天上，我们的心也在天上啊。所以说呢，当我们一去世的时候呢，马上就找财宝去了啊，就上天上去了。财宝在哪里，心也在哪里啊。一个胸怀世界的基督徒，第八点，应当去啊和这些宣教士接触的人啊，去会晤宣教士，来破除我们的成见。有时候我们只是用想象，宣教士是超人，很厉害啊，或者宣教士呢就是一个落伍的人，或者宣教士呢是没有用的人。我们去会见他们啊，叫我们了解当地的就是实际情况，懂得带导，是来会见这个宣教士，叫我们惊叹上帝的作为的奇妙，增加我们的信心。会晤宣教士以后，我们再向教会里面去来向会友们说出他们的见证，互相勉励啊。第六、第九，生活方式，一个胸怀世界的基督徒应当是为宣教的事工定义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就是说我原来是喜欢这个，但是为了宣教我放弃我的喜好啊，我为了神的工作我放弃，我牺牲我自己，这样的话呢，神给你更大的祝福，肯定的，积攒财宝在天上，是吧？定义选择神的生活方式，在说话时不妄自评定，来尊敬包容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啊，尊敬他们。我原来我有口头语，我就因为小时候看那个啊，这抗日战争电影看多了。一看日本人，日本鬼子啊，这不太好啊！你不是还叫人日本鬼子？原过去的时候叫日本鬼子，现在叫就不太啊，要敬虔逐日啊。但是呢， 小的时候印象很深的哈，你看都是地道战、地雷战，这些都是哈哈，都是这抗日战争的。一看日本就是不叫日本人，叫日本鬼子，哈哈。嗯，说我们做宣教士了以后呢，那就要可能就要在各个方面都要约束我们的心，啊，要注意。所以当一个宣教士不容易，是吧？不容易。你有很多的东西原来可以开玩笑，不能开玩笑了。你一开玩笑，人成真的了。所以要牺牲自己啊，牺牲自己，要以圣经的教导来评定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啊，也愿意过简朴的生活啊，愿意过简朴的生活。最后一点，我们生活当中一个胸怀世界的基督徒，应当以普世宣教作为我们的优先事工，常常观察世界。学习世界各地的知识，不求足遍天下，只求心怀普世。弟兄姐妹，让我们坚定不移地在主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来建立我们自己，成为具有使命感的基督徒。基督徒的使命就是耶稣基督在复活升天以前，在加利利的山上像门徒所说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什么赐给我了，所以你大胆的去吧，去哪？你们去，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什么世界的末了。所以说你去教导别人，去传福音，大胆的去吧，但是谁说什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当耶稣说这话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宇宙万物的主宰，已经是万王之王的身份，以这种身份向门徒说话，毫无疑问，这就是差传，这就是使命，任命所有的基督徒要向万民传福音，叫他们做主的门徒。所以向世界未信的人传福音就是基督徒的使命啊！传福音有很多的技巧，有很多的要求啊。我们讲了一共七讲，是吧？那么这七讲当中啊，你要记住，我们传福音不是凭我们自己血气啊。我说过了，你传福音说是因为主让我传福音，说我见了人我就抓他啊，也不分场合，不分环境，你要信耶稣，你不信耶稣你下地狱，呵呵，这不是方法。所以我们要眺望我们的爱火，胸怀世界，不单做传福音的工作，也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使万民认识基督的福音，因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而得救，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愿主眺望我们的爱火，现在接受使命，做耶稣基督荣耀的福音的大使，真正的委身使命，胸怀世界，做主忠心有见识的好仆人，直到那日啊！我们低头祷告，感谢天父上帝，让我们有一颗为你而活、听你吩咐、以你为我们的主的一个生活。主啊，求主感动我们，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不看环境与外面，让我们胜过自己的软弱，让我们胜过自己的环境，让我们战胜世界的引诱和迷惑，让我们凭着信心听你的号令往前直奔。求主感动我们，求主拿去我们心中的疑惑，求主拿去我们心中的忧伤挂虑，让我们完完全全的死在你里面，好使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样式来。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阿们。 感谢牧师在我们当中所给我们传讲的信息，我们应当奉献我们的时间，奉献我们金钱，奉献我们关注力，看主所关注的事情。我们以下一起唱这首诗歌，叫做 把冷漠变成爱，在同时呢也奉上我们的金钱对神的奉献。这首诗歌很轻快，诗歌我们站起来一起唱两遍，然后重复副歌一遍。我们请一起起立唱把冷漠变成爱。真的以基督的心为心，把我们的冷漠变成爱。 请大家低头做奉献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有机会来到你的圣殿，来接受并纪念你为我们破碎的身体，你为我们流出的宝血。要不是你在十字架的救恩，我们这些罪人人在最终沉沦，毫无希望。但是由于你的爱，长阔高深无比的爱，来救赎我们，让我们从最终沉沦中得到永恒的盼望。你又在圣经中教导我们，要我们彼此相爱，像你爱我们一样。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彼此相爱，这样世人就看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了。求主再一次来引领我们，愿我们高举十字架，愿我们把世上的一切虚荣都放下，让我们再把十字架背负下来，这样我们到那一天就能得到公义的光明。我们知道你将快来，我们以盼望的心情来等到这一天的到来。我们今天以您赐给我们的财富的部分奉献做你圣功的用途，求你开启我们的智慧，属灵的智慧，让我们知道如何来运用这些财富。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告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好，我们一起唱三一颂，把荣耀归给神。 赞美真神万福之歌，地上神明